被英明这么一吐槽，石大公子一边压抑身体的躁动，一边有点不爽地看着英明把军牌挑出来，然后在他眼前蓄意地舔了舔链子，整个动作挑逗诱惑到了极点的，用舌头一点点地卷起链子，把军牌咬在嘴里，再半俯身撑在他头顶，突然松口让军牌砸在他头顶上。英明很擅长干这种事儿，无论是之前的钢管舞，还是后来两个人真正发展到了这层关系，这个男人一直都很擅长控制别人的情欲。石毅抓着英明手腕的力道绷得他自己都有些麻了，他有点恨，咬着牙挤出一句话， 难不成你准备在家里啊？ 结果英明只是扬了扬眉，很低地笑了一下。 有何不可，只要你别叫出来就行了。 一边说一边动作很快地去扯石毅的皮带，他一只手撑在石毅的腋下，这样的姿势石毅想起来很困难，不知不觉自己竟然处进了劣势。石大公子十分不满地一抬膝盖要将英明绊下去。 操，这句话应该说给你听的吧。 英明料到了石毅会动手，不过就算料到了这种情况下，他也没有办法全部兼顾，被这么一顶只能往旁边让开。英明在松开手劲的同时被石毅扣住了肩膀，他身后的男人贴着他耳边小声地放着狠话， 英明，今天你还是老老实实让我来，真搞出太大动静不好过的是你。 哼啊，真被撞破了，我就算挨打都肯定排在你后头。你刚才怎么进来的？一准被我妈怎么给踹出去。忘了告诉你，我爸是从小练武的，他平时练的枪光枪杆就有三米，两个你都不够拍的。 他一直有打拳的习惯，其实也是受家里的影响，只可惜进娱乐圈太早，等到他真的想学的时候已经过了适合学这些的年龄。石毅一愣， 真的假的？ 不信啊，我一会儿带你到院子里看枪。 英明漫不经心地转过身，然后一把把石毅按到床上。 不过现在重点不是那个。 英明感觉自己就跟着了火一样，他皱了下眉，低喘地用额头抵着对方，眉梢眼角尽是调侃。 你都自己送上门来了，我要是还不满足你，不是太不解风情了？ 虽然压根就不信寇金告诉石毅他家住址的原因是石毅说的那句话，不过不可否认，看见石毅的瞬间，他还是挺惊喜的。这大概是这么多年头中最让他兴奋的新年了。石毅因为欲望被英明娴熟的撩拨而下意识地动了下腰，对于耳边的挑衅不爽地皱起眉。 操，我明明是上门女婿。 其实概念也不对，但是横竖他也不该是被压的那个吧。英明扬眉一乐， 你以为我妈为什么放你进来？外头那群只要上门媳妇儿，不收女婿。 欲望之牙本该是万劫不复的，所幸他们的手中并不是一无所有。脱离后的两人胸口互相贴在一起，被压着的石毅呼吸困难地别过头，感觉胸口叠在一起军牌硌得肋骨发疼，但是他不想让英明起来，他也不想动。他仰面看着头顶的天花板，低哑地开口， 你知道咱俩这样我想到了一句什么话吗？ 英明闭着眼睛调整着自己的喘息，可有可无地嗯了一声。石毅扯了扯唇角， 一日之计在于晨。 他声线中的慵懒带着磁性的性感， 英明听完了忍不住笑出声，身体很轻地颤抖着。 这要是你妈真进来，咱俩只能私奔了。 石毅很轻地呢喃着，脑中想象了一下那种场景，下意识地嗤笑着。明明就是荒唐至极的情况，偏偏心底没有害怕的感觉。可能对他来说，最坏的情况也就是两个人众叛亲离吧。他很轻地顶了一下右肩，去吸引英明的注意。 英明，如果未来出柜真的很凄惨，你就跟着我去国外吧。 国外？ 嗯，找个没人认识咱俩的地方，做那种传说中大隐隐于世的孤独老人，在纵欲过度之前都为了保持战斗力而奋斗。 句末的那句奋斗还做了个重音，英明终于转过头看了他一眼。 你不是曾经说过，所有存着避世念头的人都是对自我认识不足？ 那时候的语气俨然像个对人生积累出了无数感悟的智者，现在看就是比较装逼罢了。英明还没有开口吐槽，就看着石毅毫无负担的一扬眉。 一般人这么做是为了逃避，我们是因为足够睿智。 双重标准在石大公子的口中理所当然的就跟阴晴圆缺一样。英明敛了下视线，笑着摇摇头，最终放弃再跟这个人纠缠这种毫无逻辑的话题，凉凉地甩出一句话。 喂，你衣服肯定不能穿了，欧阳这次还管送吗？ 半天后耳边响起咒骂。 操你大爷。 风也风完了，坐也坐过了，等到两个人都缓过劲来的时候，石毅看着屋里的情况皱了下眉。 不过你现在准备怎么跟你家里人解释啊？ 上衣勉强还能穿，裤子不洗是绝对见不了人了，何况这床上也太明显了。英明从衣橱里翻出一套新衣服套上，回头看了石毅一眼。 等着。 过了几分钟，他端了一个碗进来，外面隐约还能听到英明妈妈的念叨。 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在卧室里边吃东西，你那巴掌大的地方。 话音也就刚落吧，英明干脆连门都没关，然后一碗浓汤全扣在床上最明显的地方，把十一的裤子往上头一扔，头也没回的嚷了一句。 哎呀妈，洒了。 十一差点因为躲闪不及被扣到身上，抓着被子往后一缩，他下意识的骂了一句。 我靠。 楼下传来英明母亲的咆哮， 自己收拾。 然后英明扬了扬眉，扯着床单和裤子一起揉了揉扔到旁边，整个过程干脆利索，明显不是第一次处理犯罪现场。石毅忍不住挑了下眉。 你这是惯犯。 好眼力。 英明说完抽出烟点上，然后玩着手里的打火机扫了石毅一眼。 之前跟你说王一奇没来过我家是骗你的。 石大公子的脸色如预料般的一沉。英明笑了笑，随手扯出一条裤子扔给他。 先换上吧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穿。 两个人的身形虽然有差异，但是好在不大，理论上应该是石毅能够穿的。 你嘴里的话真不知道有几句是可以信的。 咬牙切齿挤出这句话，石毅拿过旁边的衬衫披上。裤子稍微有点短，穿起来不是太舒服，但是外观上并不明显。石毅有些别扭地动了两下。 不行，还是出去买一件吧。 一会儿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回去吧，反正也都这样了，你在我家里过年太扯了。 英明烟抽得很快，看石毅站起来就顺手把烟掐熄了，至于地上那团东西，他随手抱着准备出门直接处理掉，反正洗干净石公子应该也不穿了。